缠过今晚，也逃不过下个循环。埋怨这世界发明了那么多药方，却没有一样治疗前辈 出现的那个人， 不就是我梦里的模糊。

着，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抬起头，我看着他。

只春梦中长空，莫如当初不相逢，恨重重怨重重，人间最苦是情。

告诉你心中的话。